嗱， 补 翻啦，实际上，如果你话啲题材嘅，反而卡通片呢方面就反而会松翻啲，例如 松多啲系嘛，放啲咁 系嘛，因为例如你即系啲， 咪卡通片唔系就有翻咩？我就系话反而。 有翻呢啲嘢，真系讲翻麦卡， 照画噶，即基本上差唔多系照画噶，中国唔系嘛？ 系真系讲翻美， 系啊， 要一班美国人，普通美国人，连啲超人都要交心，要交晒佢哋嘅真正身份啊，各样嘢出嚟，如果唔系就追杀你。咁而实际上电影都拍过《Jupiter Station》。一个讲当年荷里活嘅事，咁但系冇谂过你将一个可以摆俾细路睇嘅卡通，当然嗰个唔系真系好。 你讲边一套啫？你讲紧 Civil War 啊，定系讲紧 DC 都有啫。 即系 Split 嘅，即系 Split 都有。 New Frontier 呢套真系照 都有 讲出嚟， 系咯、 真系讲翻 McCarthy 事件，真系讲翻哦，你唔交心我就即系麦 嘉石啊！ 当时恐惧共产党要所有肯新传媒界或者肯。喺傳媒界或者影圈嘅人要交心，要講翻自己稍微同俄羅斯有少少關係都俾人捉去照肺。 唔係當年喺咁嘅題材都經常出現啦，係咪啊？即係當年啦，最少係咪冷戰呢個問題成日都提及啦。 係咁佢喺漫佢喺卡通版佢反而真係可以照畫翻啲嘢喎，有翻。個程度係大。 卡通通常都差唔多照搬㗎啦，中國漫畫。 係啊。 系啊，咁去到真人版到底仲留到几多咧？咁似乎 DC 就想留多啲咯。咁但系 Marvel 你见佢哋系差唔多攞走晒咯，系咯。 或者你头先讲过嘅所谓卡通嘅风格，你可以话 yes 话 no 咯，因为其实卡通里边嘅风格有好多都唔同嘅。而头先讲咗New Frontier 咁，其实成套都好 serious， 一啲笑位都冇。唯一笑位可能講話有人問個 Atom 做嘅縮熒光會令到爆炸？喂，我唔係要對付個橙，我要對付隻外星怪物喎。咁但 係，如果你睇翻正義聯盟嗰個電視卡通啊，其實佢哋都黑口黑面嘅。 係 ，series 好多。 你畫出嚟你就唔係咁覺啫嘛。 係咁啊，即係但係到後期少少嘅咧。就融入咗 落翻 嚇，鬆翻啲，同埋其實都係睇邊套嘅，反而最黑暗嘅你講魔法啊，講惡魔入侵啊，一開頭就啲人爆曬頭嗰套咧，其實反而最分裂，因為有 Constantine 呢個人物，佢本身都唔正經，神神地嘅，咁啊好多笑料咯。 Constantine 係基係呢個啊奇洛里維斯啊嘛， 嗰個嚇，即係有呢個人物，唔係，所以你話 yes and no 啊。嗰套戏其实好黑暗啊！一开头就啲人着魔咁互相杀啊，做俾车撞爆头，俾人斧头佢。 其实边有成日笑到好似卖牙膏广告咁啊？如果你睇翻而家嘅正义联盟嗰啲卡通，即系我唔系讲剧场版啊，即系讲嗰时电视版啊。其实超人出场系有啲恐怖嘅，成人你觉得系？唔止唔系觉得系超人，你觉得哇咁多人惊嘅，点解超人一出嚟夹他鞭咁样，我成一嘢射落嚟，哇！ 系嘢嘢，佢出场基本上啲敌人都 咁 大 咁就神奇女侠系唔会对住你笑噶，冇笑噶。如果你睇翻我电视嗰正义联盟啦，系咁噶， 就算你而家嗰个点讲啊？就算你而家嗰个卡通片，就反而似翻你嗰种所谓风格。佢班人好多时都黑黑面，但系都有笑嘅。同埋有好多成 家或者係啦，係啦， 而家嗰套即係好低年齡，畫到好低年齡向，但係個故事就其實超幾正經嘅。 唔係嗱，呢個咧因為卡通片，你要睇下佢個目標係做俾幾多歲嘅細路仔睇嘅。 但係咁正經嘅故事，啲細路睇唔睇到咧？呢個另一個問題 啊。可能佢都係睇個公仔嘅啫嘛。如果你個公仔係得意，佢咪 OK 咯。 當然佢加咗好多啲英雄護疾啊，或者 你可以畫到阿超人好似比卡超咁可愛㗎、 啊。即係佢加咗一啲笑料，但係例如有集講， 即係成班變曬 BB 咁咯。阿超人就係識講 super super。 我講而家嗰套即係 action， 例如有集講神奇女俠同想同超人嘴嘴，咁結果咧 超人就俾 Lex Luthor 整蛊，就整咗个类似反重力嘅嘢喺度，冇人埋到佢身，而甚至令到可能变成一个白洞，所有嘢爆开。咁到最后解决一件事，都成日都讲翻句，喂，我始终都嘴唔到佢，即系佢有呢四位，但成个故事好认真嘅。 佢哋系咪翻学嘅啫？讲我哋成班正义联盟。 哦，唔系，嗰个都系正义联盟嘅、啊。但系嗰个十五分钟嘅，所以佢局处要认真嘅，一阵间就打完咗。 好啦，嗰套系 Justice Killer Garden 咁样，嗰班 有套系真系纯搞笑嘅，不过就斋女嘅。 系。 DC 啲 Superhero Girls 啊。 你讲神奇女侠啊 ，Bad Girl 嗰套？ 啊，全部翻学嘅。 你咪讲嗰套先。 系系系。 嗰套啊，几多嗰啲咩咁嘅鬼妹啊，咁几中意啊？你知唔知 啊？系啊，出好多公仔添噶。 佢直当睇 Sailor Moon 啊！你知唔知道啫？ 嗰套系争住两大 Mattel 同。 喂，但系点解佢哋会无端端即系年纪倒退嘅？ 冇需要解释噶，佢只不过攞啲人物嚟玩噶嘛。 咁神奇女侠唔会无端变翻细佬噶。 咁啊，冇需要解释咁你。咁你本身啲年纪都问你，而家连奸角都系佢啲同学嚟喎，都系帮佢手喎。诶 ，Queen 啊 ，Poison Ivy， 重新去编过啦，成个故仔唔使理会啦。 完全冇关啊，同正史，只不过将啲。 其实唔排除啊，你迟啲话拍 Bad Girl 系讲紧拍呢出噶。 咁啊，可能会正经翻少少嘅电影先。 咁成日唔去翻学啊？做 miss 咯，唔做 咁多啦。你记得几年前其实有个咁嘅构思啊 ，Smallville 成功 ，Smallville 完结之后，佢想再食翻条水玩神奇女侠嘅。 系哦，即系谂住好似 Smallville 咁样拍成咯。咦，咁难啲喎，成个真系唔系细路嚟噶嘛？点可以咁做咧？ 我咁唔角色设定啊，你唔系一定成年人嚟到人间噶嘛？你 Wonder Girl 咁样系起码外形 系咁，嗰个就系 Wonder Girl 啦，唔系 Wonder Woman 啊嘛，第二个角色嚟噶。 吓咁啊 ，Woman Girl 好难讲咯。咁 但嗰成第二个角色嚟噶嘛，唔系阿戴安娜嚟噶嘛。 咁 Marvel Girl 上过咁多男人都仲系叫 Marvel Girl 噶，阿正贵。 其中嘅超能力就系回复处女啊嘛。 吓嗱 ，Cyclops 啦 ，Wolverine 啦 ，Iceman 啦，件件都上云咁滞。 系。 成队人。我谂除咗 B 数之外，都差唔多俾佢上运咁，咁佢都仲系佢代号都仲系叫 Marvel Girl 嘅啫。 啲代号嚟嘅啫，系咯，即系佢代号叫处女咁，唔代表系处女嚟嘅。 啊 ，Power Girl 咁啊，即系 唔好扯远啦。咁你但系呢套戏快啲啊，仲有乜嘢？仲有乜嘢？ 喂，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啊第二集应该会拍咩咧？即系会唔会系咪有剧本？有冇啲 咁啊？仲要咪打 Dark Side 咯？仲有咩？ 未到佢后边嗰个大佬冇出过场地，就可能先打。 系咯，我未见到。 第二集唔讲佢，咁做咩？咁讲咩？ 嗱，因为其实某啲漫画或者某啲漫画嘅情节咧。背后推动住嘅，即起码某其中一个 version 嘅漫画情节咧，背后推动住 Injustice Society 咧就系 Dark Side，包括 Young Justice 个卡通都系咁噶，你记得？当然佢哋嗰度唔系叫 Injustice Society， 唔系叫 Injustice 呢、那个叫 The Light 咯，背后支撑成班坏人组成 The Light 呢个组织嘅喺 Young Justice 里边就系 Dark Side 嘛， 即系都系 Dark Side 啦， 系咯。咁但系未必佢会出场噶嘛。 哦，咁你唔好理佢出唔出场啦，即系总之都系咁啦，系咯，你都系由呢条线 嘅。可能玩到 Finals 咁噶，即系 Marvel 嘅。喂，佢玩佢一路成个故事都系连住玩 Finals 噶 ，Finals 噶。咁但系 我唔系好觉得佢有连到你讲嗰样嘢就有咩连到啊？ 喂 ，Infinity 咁系佢要揾嘅嘢嘛？ 咁、你今次集雷神三你冇楞到啊？除咗佢影下嗰几嚿嘢， 但系你几套嘅彩蛋，几套嘅彩蛋佢都出过场啦，包括揸住个 Infinity 可以啊， 包括彩后边 可以啊，可以出场啊，但系冇关啊嘛， 系咯， 系即系纯粹亮相。冇铁索连招咁嘅意思， 即系你航魔的原场个下集预告系讲紧跨世代咁咯，可以噶， 咁都得嘅， 跟住 EYT 又愣咁咯。咁你可以佢而家无线都想做铁索连舟噶。 唔系，其实早期嘅好多都 crossover 噶。你最近七十年代 CID 嘅人物喺狂潮度出现。咁啊， 其实咧， 郑则仕做嘅四眼 周呢样嘢咧，理论上咧就系、是、要你铺排咗啲戏嘅先后次序。咁咧就系上一套戏嘅预告就系下一套戏，上一套戏唔使 promo 翻自己套戏嘅下一集，系要 promo 下一套戏啊。因为呢一个系全间公司嚟去计啊嘛。咁如果你雷神下一集系无限之战咧，咁佢啱嘅，咁佢就话雷神将会喺无限之战出场咧，咁佢呢样嘢其实系 O K 嘅。咁咪完场话俾你听，咪即系下一集就系无限之战咯。咁但系今集里面其实唔系咁关呢个无限之战事噶嘛。其实我哋会 expect 佢关啦，但系点知拍咗出嚟就唔系咁关咯。咁你净系有嗰啲咁嘅嘢叫做出现过咁样嘅啫。即系唔系？即系我哋会谂你啲人都行过啊？唔该，喂，同路人甲都喂系咪咁啱啊 ？Fano 系咪去嗰度旅行咁样？咦，经过咁得唔得？后边经过得唔得？喂，都好啊，大佬。啊，佢冇。即系或者银河守护队班友都可以经过嗰个星球噶，冇，即系冇晒啊！你明唔明？嗰、那个冇系行过啫，我都冇话你要有太有关 系 啦。 其实个有少少唔明嘅就系点解佢宁愿玩 Planet Hulk 都唔玩翻个正佢嚟紧嘅 Infinity War 嘅古仔咧？要啲奇怪咯。 系啊，其实几奇怪噶。咁佢纯粹满足翻班 fans 就系话。想有呢、這個變形俠醫嘅電影，咁但係佢哋唔會拍啦。但係呢套咪還翻半套俾你咯，都係咁嘅就係，即係叫做有少少還債嗰啲叫咩話？ 還債 係叫咩話？唔係找數係 找數 找數係啊，有少少找數。 回應網民意見找數。 冇錯，咁的確啲人又係好中意啊 Hulk 今次嘅，係啦。不過我就覺得點解啊 Tony Stark 咧？乜原來佢條褲咁緊都好啦。乜原來佢變成呢個變形俠醫嘅時候都唔會爆胎咧？咁呢個科技啊，呢、這個科技係高過 Iron Man 型甲嘅，係啊。 咁你 但係 anyway 啦，咁你 Thor 亦都由 Thor 佢已經其實你呢度已經講到佢係變成咗奧丁啊！你可以話佢已經係 係咁佢係承受咗奧丁力量啊嘛。 佢套戲冇咁樣講，但係奧丁竟然話。即系佢嗰个最尾咪同佢老豆最后嚟拧转背之前讲话，我唔会有你咁劲，唔系我唔会好似你咁强。跟住奥丁拧转电话啊嘛，冇错啊，你唔系好似我咁强咧，比我更强啊嘛。 系。 哇，大佬，真系嗰下成日骨都避埋，真系大佬。 即系唔系？我哋睇紧狂潮啊，即系以前嗰啲咁。 唔系，即系嗰下。喂，但系最弊佢话佢最强过佢啫，但系佢都打唔低佢家姐，咁唔会啦，咁你奥丁当年都收服到佢家姐啦，系嘛？ 系，当年系家姐啊，真系嗰度就变咗，即系如果漫画度其实就女嚟啫。 唔系，我唔理佢啦。咁佢话奥丁话你而家强过我啊嘛，咁系咪啫？唔系咯。 最尾其实都冇打败阿希啊。 冇，佢都话打唔得，结果咪要整翻醒嗰只嗰只咩？ 火 焰怪嗰只 火焰怪，即系第二嘅做咩？ 冇办法， 无端整翻醒。 即系嗱，我头先讲漏咗啲啦。咁嗱，我话对比翻啦吓，咁其实咧，雷神实质上咧，佢系 pack 得好实嘅，佢真系先败先实，即系一个先完咗之后咧，佢点搏落另一个先实？佢系好。 系个连贯性好强嘅， 即系佢系根本开始喺佢个写嗰阵同个 story 嗰阵已经有咗呢一个设计，要照拍嘅啫。咁，但系咧，今次呢个正义联盟咧系做唔到嘅，的确系做唔到嘅。咁但系呢个可能系因为佢 cut 咗， 系因为 cut 咗啊， 系有可能， 唔系可能啦，直头系啊。 系啦，唔系因为你可以见到之前 DVS 又好 ，Man of Steel 都好咧，佢都系食得好硬嘅，即系一个镜头同唔系一个 scene 即系一个一场戏同下一场戏，佢系点样 扣得好紧嘅， 以前夹得好嘅。咁今次就夾得唔係咁好嘅原因，有機會係因為剪接啦。咁但係唔理啦，因為我哋實質去戲院睇都係一呢個版本嘛。咁我只可以講就係佢呢個啲長口嘅接駁咧，唔係咁 搏得咁靚，但佢唔係斷啊，佢未至於話你斷就成唔知佢做乜救援，咁佢冇佢好清楚嘅。只不過我話佢冇搏得咁靚啫。咁有時你搏得靚就係你呢度咁影住個燈，一個燈跟住就變咗個月光啦，跟住影翻落嚟，咁嗰啲啊，你明唔明？即係有啲嘢去楞啦，又或者上一套戲嗰個人啱啱提起咗一個字眼，跟住一轉個頭，你真係影住有個招牌寫住嗰個字喎，咁嗰啲咧咁嗰啲佢呢套戲就你可以話冇嘅，完全冇。咁而家變咗就係你而家只可以睇到就係散曬嘅一個版本，咁希望第時會睇到一個即係完整啲嘅 導演版出現。 咁但係咁其實仲有其他彩蛋嘅，我見過嘅。咁有佢哋話咧，有間叫做咩？係有間唔知咩 chemical A 字頭嘅，係咩？即係佢話就係 Zucker 跌咗落去嗰個即係整嗰啲 Zucker 跌咗去嗰度啦。 係嗰個叫咩 chemical 嗰間嘢叫做。唔記得咗，咁其實佢係有出現過呢個招牌嘅，佢就係阿 Barry Allen， 即係阿閃就話：哇，你個 logo 啊嗰度啊，咁佢下面就影住有個咁嘅招牌，即係其實佢好多呢啲細嘅一啲嘅叫做 即係彩蛋咯， 彩蛋啦，係啦係啦，或者你好熟悉嗰個世界觀，你就會見到嗰度有幾有個咁嘅嘢啊，咁即係嗰啲咁，佢好多㗎，其實原來呢度係咁，所以如果你係 DC 迷啊，你睇開嘅人啊，咁就即係唔會悶嘅，你有好多嘢俾你去捉㗎，係啊，係啊，係啊，咁但如果你唔係咁認識嘅咧，咁的確我唔排除你會真係可能會覺得唔係咁入戲啦，因為成套戲你實在佢出嘅角色好多都係今集至出啊， 嗯， 咁你唔係咁能夠即係喚醒到你啲乜嘢嘅記憶咧，咁變咗就難啲嘅，的確係，係啦。 但事實係有人咧就連神奇女俠都冇睇，咁啊即刻睇呢套。咁我就真係幾質疑點解可以唔睇神奇女俠就即係竟然會有人睇神奇女俠， 係話係咪一定要睇嘅？但係即係呢套戲未至於話你睇唔好睇唔明嘅，佢唔會嘅。你 肯定唔會。咁但係你 唔睇 BBS 都得㗎，其實真係㗎，冇錯。 我反而真係可以唔睇 BBS 喎，我真係。 因為 超風格唔同啊。 未至於係你一定要有啲乜嘢設記憶㗎。咁不過你冇睇嘅時候，而你 miss 咗中間啲嘢係一定咁解啫。我係講呢樣嘢啫。 係啊係啊，啱嘅。即係肯定你唔會睇明， 唔會 睇明。我會咁諗啊，即係神奇女俠都係開始個風格係近似翻呢套噶嘛。即係講嘅係啦，可以漸漸吹翻向，唔會話咁或者咁個性化，即係咁特登吹向黑色啊，或者叫咁多信息想講咁樣，或者咁哲學味道重嘅咁樣，咁所以冇理由你即係睇咗呢套一定睇咗成套，我會咁理解咯。 係啊，算啦，你根本好多 同一類型嘅戲嘅，可以咁講，係。 都係睇宣傳，啲人話嗰套勁，佢走去睇嘅。 我哋唔會 expect 咧，而家即係睇戲嘅觀眾其實本身好愛電影或者好愛嗰個電影嘅或者嗰啲人物，即係根本大家都係入場for fun嘅啫。 係純娛樂， 係嘛？ 咁其實純娛樂呢套我真係覺得 OK 喎。 唔係我真係唔敢講，因為如果你 撇開一切，我都好正常啊。 佢 個節奏 未去到孖寶咁娛樂嘅呢個 鐘，半個鐘係。 佢比起孖寶片，孖寶係更加娛樂嘅。 但我會咁諗啊，即係 Marvel 除咗復仇者聯盟啊，不過唔係應該話，因為無奈戰都好地啊嘛，佢打得，即係雖然係誇張，但係始終 都 係人與人之間打啊嘛，你打神係得雷神啫，咁就雷神係搞笑啊，即係由頭到尾我都覺得雷神係笑片嚟噶嘛，咁如果呢套叫認真打神係呢套啫嘛。因為你Marvel嗰啲能力壓到好地㗎， 佢入場咪就係、是、喂俾翻啲即係螺碎片。我睇啦咁咋嘛，咁你俾唔俾到佢啊，咁你俾唔到咁咪虚囉，冇嘢㗎。佢都唔係贺岁片风格嘅，咁佢咁认真嘅，又死人又剩又做乜啫，係咪啫，佢咁多挣扎嘅啲人係咪，唔應該咁多挣扎㗎嘛，啲超人做得好開心㗎嘛。 要拖泥带水出到嚟，喂出到嚟嘛，打镬咪算囉，咁就 打镬金咪算囉，投 你蝙蝠又冇咁拘泥于复活唔复活啦，应该全部人耶复活，跟住 系啦， 最好四粒宝石揸埋一齐，一粒激光射到啲水度弹翻起身，咁即系要依啲。 超人复活啫，佢哋冲上时揽住佢，恭喜恭喜，咁 跟住再全力量俾佢，蝙蝠都大只埋咁样，嗰只强化埋咁样。 跟住佢阿超人阿妈咪俾封利是佢哋。啊！多謝你救翻我仔咁啊嘛，恭喜恭喜咁，又恭喜發財咁，係嘛？食粒糖蓮子啊咁樣，咁其實都係開開心心咁啫嘛。佢哋諗住係咪？哇！咁沉重嘅，唔係佢哋講到呢套戲都沉重㗎啦，已經你知唔知啊？ 我係咯，真係我啱曬頭喎、啊。 即系呢套戏嗰啲叫，我觉得就叫血肉咯，即系有啲即系不嬲，每个人都有过去， 如果 有交代，有啲叛机啊嘛，但系唔系叫 dark 咯呢套。 再拍虚啲就系 Power Ranger 啦，大佬。 咁啊系。 喂，但系 Power Ranger 我定义为 Mr. Beam 噶咯，已经跌咗落去。 边有咁好啊？ 按 钮 啊！咁系啊，真系好夸啲。 你唔好咁侮辱 Mr. Beam 啫，Mr. Beam 如果你纯粹唔系咁，佢系啊嘛，佢纯粹系笑片嚟讲，咁 系纯粹笑片嗰度睇高嘅， 好高，梗系高啊，系啊，系啊。我而家只系质疑就系点解即系英雄片会变笑片啫嘛？ 系， 即系咪而家再拍英雄本色系应该拍到变咗精装衰女仔嘅咧， 或者周润发型完，我冇做大佬好耐啦，耶咁。 唔系啊，咪变精装衰女仔咯。 系我 咪精装衰女仔，其实系搞笑版英雄本色嚟噶嘛，起码有 半套。因为嗰啲人脚都咩嘛， 系喺翻部， 喺翻部系。 咪嗰个系真系周润发嚟噶，佢成日影唔到样嗰个孖哥系真系周润发嚟噶。 系， 不过佢冇影佢个头啫嘛。咪有边个可以似周润发似到咁啊？你问你话。咁周润发事实上系有嗰度有演出噶嘛？点解唔可以去做？梗系佢拒嚟啦，梗系。系啊，咁你变咗你成件事系即系而家啲人谂嘢唔知点解噶，即系我哋系想睇认真嘅嘢多嘅。咁但系其实唔系咯，你见到现实上，咁我怀疑下一次嗰套 Pacific Rim 咧，佢哋会好满意啦，因为斩只胡闹，我睇咗个画头。 系 嗰套。系，不过你 有啲机械， 有爱嘅我对第一集真系有爱，所以我都尽量希望 冇噶啦， 唔好交化咗咯。 咪佢系火分噶啦，成班友咪又系咁咪上去咪。 我唔系合体咧，我真系 我绝对会讲咗话会系，咪佢讲咗系，但系 讲咗话 怪兽合体肯定噶啦。咁至于机械会合体就唔知，但系佢话啦。 我就谂我话机械人，我就话系啊，怪兽都见到添， 但系系未知，系啦。 系 啦，佢话会，但系怪兽已经 show 咗俾你睇会啦。咁到底班主角会唔会咁？会唔会都好啦。其实你睇个画头，其实真系好胶噶。 其实咧，另外一个， 你最主要见到几条嘢。 听唔到后面讲咩话？其实咩？ 其实另外一个彩蛋咧，基本上系同 DC 嚟紧嘅大古仔 就有关。系咩咧？ 系啦，你见无端整咗个类似。笑笑口嘅嘢啦，即系我哋 嘢 嗰个啊，嗰个 哦，你讲嗰、那个哈哈、哈哈笑 啊，佢呢度都有个咁嘅嘢出现，咁呢个其实就系嚟紧嘅 DC 大故事 Doomsday Clock 嘅 logo 嚟噶， 喺边度出现过咧？ 睇下先。记唔起，但系见到有个，佢冇嗰个出现，但系佢有讲到，我哋已经启动咗个 Doomsday Clock， 就直头讲埋个古仔出嚟。 哦，喺边度讲啊？ 超人复活之后，佢哋发现原来个。最后那个 Motherbox 被人抢埋。 咁、其实实质呢个系咩咧？系漫画入边嚟嘅一个故事嚟嘅。 漫画嚟紧一个大故事啊，直头 即系末日中系嘛？ 系啊，就系讲 Watchman 走落去。 哦、 所以点解用嗰个哈士做 logo 咧？就系因为 Watchman 正式走入 DC 宇宙，就话新 New 52点解搞成咁咧？咁黑暗咧，就系因为 Doctor Manhattan 打乱咗时空。 唔系因为Flash 咩？ Flash 整嗰阵时咧，本来系基本上应该还原嘅，咁但系 Doctor Manhattan 将佢十年偷咗去，变成佢翻嚟出现五年，就冇晒佢哋嘅友情啊、师徒嘅关系，全部冇晒。 点解要咁做咧？ 唔知道。 我未 佢话主要就系实现翻 Doctor Manhattan 最后讲过，佢想做人，佢想创造一啲人类出嚟，佢想试验人性噶嘛，佢就想冇咗爱情同埋希望。 Doctor Manhattan 咧就系呢个 Watchman 啊，即系保嘅手。 Watchman 里边嘅蓝色人啦， 蓝色嘅一个条条揈巨人，条条揈嗰个啦， 系啦， 唔着裤嘅 ，OK， 系 OK， 咁啊，咁啊，其實咧，今次呢套蝙蝠佢都有致敬嘅，就係、是、其實佢嗰個戴咗個超去揸機嗰陣 嗰個 貓頭鷹俠嘅造型 咯。麗惡啊，嗰、那個叫麗惡啊， 係有嘅，的確嚇。咁、啊、但係呢個到底同係咪真係有 sell 翻嗰個漫畫？我唔知啊。OK， 因為嗰啲我哋都唔知道有。 野蝙蝠啦，嗰度嗰度譯咗。 即係嚟緊幾時咧？係幾時嘅事咧？呢、這個漫畫。 12月出街啦，嗰、那個。 我十二月就出嘅，哦，即係直情要排定廣告。 近期唔知可唔可以追得上近期最受歡迎嘅《黑暗騎士》個系列嘅古仔啦。嗰七個嘅邪惡蝙蝠俠。 哦，咦？佢好似話呢度都有少少呢啲嘢嘅喎，其實。唔係，總之佢其實都擠咗唔少一啲唔同嘅即係 game 啊，或者唔同嘅漫畫嘅嘢落今次呢套戲嘅，即係玩下啲形象啫，意思啊，咁就有嘅都。咁不過我都唔係好清楚到底邊度係啊，佢哋講嘅咁講過嘅，咁我都唔係咁知啊，係咯。好似將住上次咁嗰、那個蝙蝠唔係有個夢入邊，咁、那個咪個 game 入邊嘅世界咯。 係 係。係咯係咯，即係佢會咁有時咁擺下呢啲嘢嘅咁樣。咁係啦，咁到底同嚟緊到底有幾多個作品相關，定係純粹玩嘢呢？咁就唔知啦。即係到底有幾多成係廣告啊？其實甚至乎係。 另外咧，有啲嘅都照有玩翻啲玩聖經嘅嘢啦。咁例如今次潛水俠咁，好多人都覺得喂分紅海啊。 咁嗰度係，嗰度係嚟嘅，真係係，即係佢一個叉插落地下嗰啲，等個水分開度嘛。嗰度係啊，係嚟嘅。 係啊，都。即系都不忘玩翻圣经形 象，有咁讲过，系有咁讲过，系、啊、其实佢开场嗰个都系影嗰啲，即系好似嗰个恐怖分子走去嗰间唔知咩鬼嘅，即系其实佢有都好多呢啲咁嘅， 好似应该系中央车站嚟嘅。 系啊，但系佢见嗰个上面其实都系有啲雕像啦，咁跟住后屘神奇立出场嗰啲又企咗一个嗰、那个嘅嗰、那个叫咩咧？即系审判 嘅。 系 嗰个唔知阿啲男 女之女神。 吓吓到啊！咁其实佢都有啲咁样嘅即系隐喻喺后边嘅，即系初初都咁，但后屘就冇晒啦，即系比较系 咁、啊、可能 咁多呢啲隐喻 啦，系啦 ，cut 晒喺嗰 cut 咗个几钟头里边啊，嗰啲 冇错啦，即系可能都仲有好多宗教嘅成分嘅原本。 同埋你睇翻 trailer 嗰度有好多嘢都冇咗，例如 Alfred 我话 Batman 做 一 pick part 咁就震下震 下，水又震啊嘛，系冇。 跟住个眼镜影咗绿色嘅嘢，啲人话会唔会绿灯侠出场咧？系呢个冇咗啦，套戏度完全冇。亦都有一幕就系话啲人话会唔会系 Supergirl， 因为佢影住一个红蝙蝠望住个 hologram 咁嘅嘢，但系佢嗰个好明显系唔系蓝色嘅裤嚟啦吓，应该似个女人丝袜咁上下噶啦。 佢整咗套新衫俾阿超人着，佢自己幻想。 啊，着丝袜啊？ 整件女装俾佢系。 O K， 咁就都得嘅。 啊，会俾 Supergirl 套衫嘅着系嘛？ 啊，咁啲人话会唔会系整醒埋 Carousel 咧，或者 Supergirl 咧吓？ 我呢个真系谂多咋嘛，我呢个。 我谂呢个就谂多咗，但绿灯侠嗰个都有机会，因为 绿灯侠一定系有关系嘅，因为佢开场嗰阵有出过场噶嘛，而且介绍俾到之后，后屘冇再讲啊。系嘛？應該係有再講 嘅。要揾個 we need a bigger beacon 咁啊！我哋需要一個大啲嘅信號啊嘛！咁結果佢哋嘅秘密武器就變咗 Louis Link 啦 嚇。即係呢度無端端變咗係阿 Louis Link 咯，就是、原來要咁樣嚟去。 咁最初嘅秘密武器 佢改咗嘅，好明顯係改咗嘅。 會唔會係召翻綠燈俠翻嚟地球咧？咁又唔知啊。 嗯。有咁嘅可能咯，因为呢度的确有讲个远古有啲绿灯侠部队出过场。 同埋 Millie 的 Top Gun 冇理由讲 Louis 噶嘛？ 咪一定唔系噶啦，呢度系完全系。 呢度好似夹硬嚟 嘅嘢代替 嘅 啫。 Top Gun 就系、是、哦，就 Big Gun 就系 Louis Link 咁要嚟 Climb Down 超人。咁呢个肯定唔系嘅，可能应该仲有一啲角色系真系 cut 咗嘅。或者一啲 肯定有係，呢啲唔好估啊！即係到時如果有再 release 嘅版本，咪睇翻咯，係咯，都未必有㗎，都未必齊㗎， 都未必會無端多咗綠燈俠，因為其實你睇翻之前咧，有啲人影過，其實真係有綠燈俠套衫喺度。 咪算啦，咁而家佢啲電影嘅話都改完又改，咁佢真係有呢個計劃先有得出綠燈俠嘅。 咁我呢個 而家話佢嚟緊係拍乜嘢啊嘛？即係嗱。呢、這個潛水俠就自己套戲就已經有咗㗎啦 ，OK， 即係未做 嘅。開咗波添啦 咁啊，仲有咩？仲有咩拍咗嘅？ 系咯，仲有咩拍咗咧？ 冇，就系开咗波系得几拍啫，其他都未，都系讲嘅。 未拍完咩？纯粹系仲哦， 拍做紧后期。 闪电侠都冇啊？咁强闪电侠都冇单拖啊？冇单拖。 有，但系嗰个就电影计划先未拍，但系嗰一定会有嘅，因为而家已经有咗个人物、 啊。基本上应该会有嘅，肯定就系 Suicide Squad 啦，同埋 Suicide Squad 二啦， 得九十特工反而都有二啊，咁都有二啊， 但未 个主角都有二啦， 未知会初初咁未初初估夹猫女同埋 Poison Ivy 而家定同小丑嘅故事未知，但肯定有一部 咁嘅。吓唔系啩？呢、這个奇怪啲、啊，咁啊蝙蝠嗰套戏点咧？而家点咧？蝙蝠嗰套戏点咧？ 蝙蝠嗰套戏仲未知发生咩事， 哦，即系真系。掉低咗啦， 唔敢肯 定，唔会唔做噶，呢、這个实做噶喎、啊，就又有。 但系咪 Ben Affleck 就唔敢讲，佢可能讲翻呢个篇。 咁即系点啊？随时拍咗啊！闪电侠嗰度先啦，唔搞呢套住啦。 闪电侠嗰个就应该会系爬咗。 喂，咁神鬼侠二咧，又话佢翻去咩？ 你年头开波 即系呢套都铁定会做啦，嚟紧 系嘛？会开波嘅，出啲年头年、 okay. 中会开波嘅神鬼侠，年头会开波。 系咯，呢套 sure 啦。同埋都唔會死嘅一定嘅。 啊，實身就應該同 咁最鮮明都係成日女俠啦。你問我最有 實身 就應該同 呢 扎嘢冇乜關係噶啦。 即係有額外嘅。O K。 唔係佢話唔會係依個 D C E U 嘅世界，但係同佢哋嘅主線冇乜多大關係。 我即係冇入隊嘅。 咁可能睇反應嘅，因為佢話。同个主线冇关嘅， 好，咁即系呢啲都系啲好虚嘅嘢啦。你系 DC， 你都 咁啊，唔系好虚嘅。呢两套都定晒人，系神奇女侠同咩都系定晒人，定晒开工日期噶啦。 边套？系啦，同边套咩同咩嘢啫？实 Sam， 即系实 Sam 就而反而定咗边个做咧？咁 OFB 其中嗰个白人嗰、那个，即系唔肥嗰、那个。 边个啊？ Thor 里面 Warrior 3一出场被人水冧嗰三个、三个战士其中一个咯。 吓咁奇呢？ 又喺嗰边度攞啲人过嚟。 系啊。 哦。 合边 佢唔觉得 Happy 做，我已经觉得唔肥噶啦，系啦，我以为 佢一个做开电视嘅童星啊，但系我冇开住啲。 唔系 Happy 啊，唔系 Happy 做啊实 Sam 啊，得唔得 ？OK。咁啊，边个都得， 都大份先啦，最少系咪？系咯。 咁啊，哇个，不过就争少少啦。Bad Adam 就搵个星星咁壮嘅对窝去做呢、這个就，虽然都唔算好细粒，但系真系唔系 Captain Marvel。 佢不如咧，佢唔啱挖埋阿罗伯唐尼啊、Christy 过嚟啦，系咯。即系其实啲人都系睇星啫嘛，系咪？ 都可以咁讲嘅， 得唔得？系咯，又或者你边个蜘蛛侠嗰啲嘅咧？嗰啲上几集唔要嗰啲咧，系啦，即系阿加菲仔啊嗰啲，诶过嚟做啊，系咪？ 不过当然吹风有啲都几荒谬噶啦，即系例如绿灯侠可能喺阿 Leslie Sir 啦，即系阿 Castle 嗰个演员啦，咁大喂大佬， 唔会老咗少少。绿灯侠系黑人嘅机会好大，我同你讲。 系，即系吹风肯定，我相信九成以上系假噶啦。 虽然而家阿 Cyborg 已经有黑人啦，咁但系即系佢绿灯会黑人嘅机会都唔细嘅。 系，系咯。咁啊，总之就 推算啦。咁你嗰啲佢有先啦，唉，佢又冇俾钱我哋，做咩帮佢谂啫？系咪先？佢都问紧有冇啲即系实在啲嘅嘢啫，系咪？ 实在啲就系呢两套咯。 嗯， 基本上排咗其实。 咁你要真係好打得嘅，咁你可以揾阿馬雲㗎嘛，你明唔明 啊？ 好都得， 係咯，打低曬中國嗰啲或者亞洲啦，已經係最強嗰啲咁，係咯，係咪？應該揾佢，係咯，啊揾佢做羅賓啦，不如好唔好啊？夠矮啊，係咯，反正遮住咧，呢個版本羅賓可能蒙面㗎嘛，成個笠住啊，係咯， 咁都得嘅。 原來一除咗係馬雲咁啊，得唔得呢個得唔得？ 我都得。 再唔係你考慮下鄭伊健都得㗎，係咯，佢都做過啊，係咪？心口識崩住咁，係咪？都唔錯，係咁可以考慮一下嚇，係咯。咁 向中國市場招下手咁都需要嘅，係啦。咁其實呢一套正義聯盟有冇同步啊？中國做緊啊？上咗未先正式？係咪都係呢個？係咪佢全部全世界同步啊？ 唔清楚。 哦，咁啊再 check 下啦，之後係咯，睇下上面個反應又如何啦。咁如果上面得就基本上就得㗎啦，係咪？唔使理其他國家啲反應嘅，其實今時今日。 咁基本上上面得就已經起碼唔需要擔心啦。 係咯，即係就算你美國撲直都冇所謂㗎，係啊。咁況且佢唔係啊，我覺得美國唔錯啊，而家好似都 OK 喎，係咯。就咁好，有冇嘢要補充？因為講唔曬啊，呢套嘢好多嘢。 阿北打就 新個演員就呢排啦，叫嚇。 我冇啊 ，OK 啊，好棍啊，聽翻你高手講翻。 吹水啫，系咯，咪仲有好多嘢噶，不过唔记得咗啦，讲下头先。 系我都记 啲嘢啊，系咯。我另外一个补充少少咧，就系可能未必收得翻 X-Men 同 Fantastic Four 阿迪士尼。 哦， 又唔得啦。哦，即系又吹水。 唔系，系另外一个Comcast 与 Comcast 系美国一间传媒公司，如果以純資產值計算咧，佢係全世界最大嘅傳媒公司，即係擁有 NBC 啊，一系列咁嘅電視同電影網絡嘅嚇，包括報紙。 佢買咗阿博士， 唔係傾緊。 我知有競爭者， 但因為 所以變咗就難啲。 因為佢對電影冇涉獵咁多，所以政府批嘅機會可能會仲大過迪士尼。 咁你阿里巴巴，你應該去爭下，應該。 唔好话景田嗰间公司应该争啊， 唔系咁景田应该争好远啊嘛，阿里巴巴劲啲系嘛，咁到时佢咪可以一个人打低晒你嗰啲 X-Men 咯， 系 啱唔啱？ 而家都系 做翻马， 而家未有，未买到个版权啊嘛， 咁可以翻晒啊，先求大战都得嘅啫。 咁山寨就冇意思啦，咁佢都唔係山寨，佢真係李連杰喎，佢真係甄子丹喎，唔係山寨喎。 咁係。 係咪？咁你要真係打低復仇者，你咪買埋 Marvel 囉，可以㗎。係。買埋迪士尼都仲可以，係咪？ 咁 以中國嘅購買能力嚟講，唔係一件難事嘅。 係囉，試下即管買埋迪士尼咁點呀？係囉。咁啊，日日啲嗰啲咁嘅咩花鼠嗰啲就識功夫啦，唔會俾人揼頭啦， 嚇。O K， 我唔使功夫熊貓啊，功夫唐老鴨啊， 唔係全部都識功夫啦，到時使乜功夫熊貓？ 一跳埋去猛虎下爬山，佢就即刻一個太極咁樣黐咗未啊？咁樣嗰啲嗰類咯。 咪日日現場表演偷襲啊！係 啊。 即係歡迎啲嚟來賓啊，偷襲我哋嗰啲 character 嘅。因為我啲 character 個個都揾武術高手，係 啦， 歡迎 嚟 踢本 招，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可以打低我啲 character 咧，今日唔使錢玩嚇， 係即刻回水， 即管嚟挑戰，唉，好嘢啊，係咯，咁你淨係去都已經有嘢睇啊，唔使有嘢玩嘅嗰度，條喺嗰個咩大馬路嗰度咧，成日喺度打緊啊，打到乒乒乓乓咁，又攞曬刀攞曬劍咁啊，好睇過呢個咩啊？呢個《卧虎藏龍》係，嗯 ，OK。 喂，咁有冇？仲有冇？ 嗱，補翻少少就係呢個大陸嘅票房，依家我睇到佢呢度寫啦嚇，佢話係2.75億。 係啊係啊，啱啱啊，係啊， 咁少咗咩？ 兩日啫喎，兩日啫喎。 少咗啲咯，我以為兩日都過十億添，可以。 咁啊，唔會。 唔會啊？哦，冇咁誇張嘅。 大陸片 都 好似 都勁㗎咯。 因為 一枝獨秀咯， 同期都 佢冚贏咗雷神三啦，已經喺國內啊。 哦咁樣。 雷神三16日先係7億啫，而家其實國內雷神三唔得嘅，其實定義唔得 嘅。哎呀，點解咧？咁雷神三真係都唔係差喎。係 啊，國內唔受㗎，正如國內《星河大戰》不嬲都唔得咁解，冇得解嘅。國內啲口味，反而國內有套叫咩《羞羞的鐵拳》咧，21億咯，都國產嘢。以前有套叫《夏洛特烦恼》，有冇听过？你睇咗都唔少。 都有，但系啲好似唔系 原班人马拍嘅。 国内嗰啲。 羞羞的铁拳咯，国内嘅笑片咧，你当系啊。 系咯。大家唔好以为《夏洛特的烦恼》系讲福尔摩斯喎。 系啊，唔系噶。 系。 但系嗰阵真系叫夏洛特啦。系啊。啲戏入面 啫，系咯。 系个名啫。 即系我都可以叫做雷神嘅，系咯。 系。 咁啦，咁啊，所以变咗，咁但系正义联盟系好嘅，国内系一致好评啊，应该咁讲。咁啊，就系啦，即系 咁佢咁佢杀系杀得咁紧要，全世界 系啊，啲灌水文就好多啦，大陆 咩话？做咗啲乜嘢话喺大陆咩话？ 系啊， 佢全世界首映头半个钟唔喺大陆咯，北京嗰度做。 我就系咁啫，系嘛？我为十九大成个 同埋成班人都去晒啦，同啊，仲有佢拍咗几段片，例如中秋节拍咗段。成班喺度，甚至讲有一两个演员讲埋国语中秋快乐啊咁咯。 哦，咦，真系有啊？ 啊，有，我知佢哋飞过去嘛。 咁应该直情剪翻落去个彩蛋度啦。系咯，新年快乐、中秋快乐呢啲。 冇新年快乐、中秋节快乐啫。 咁而家過咗應該補返段中新年快樂囉。 好似如果冇記錯光棍節佢哋都有拍段片。 係、哦、 咪嘩發埋曬到咁咁就抵佢發大嘅係囉。即係佢哋班演員拍呀專登。 咁當然嘢電影公司安排呀、啊、幾咁多個唔同內 容。咁有咩睇嘅呢咁嗰、那個光棍節嗰個有咩睇嘅呢 唔知咩光棍节快乐咁上下，佢话我唔 即系你意思佢纯粹系班演员即系录段短片咁嘅啫， 短片讲下啲咩嘅啫吓。中秋节嗰个就好似有一两个有讲埋国语添，但系光棍节我自己冇睇，我只有件咁嘅事。O K。 哦 ，O、okay、K。喂，识做啊，系咪抵佢发达噶？ 啊，咁你炸大炸到呢个地步咁我。 不重视嘅呢、這个市场就冇得讲噶，商业嘢啫嘛。咁你而家 唔紧要啊，你俾马云打两拳就赚咁多啦，系咪？即系你难怪噶，唉呢啲嘢系咪？即系搵水系嘛？做咩啫？ 咁边度 系做文革啫嘛？你明唔明啊？系咪先？冇理由同钱作对啊嘛？啱唔啱先？ 咁啊系，始终佢都系纯商业嘅一样嘢。 咪咯。咁咪向上擦向下擦吓，咁搞掂系嘛？咁啊，即系你又抵得佢，佢系人哋国内啲人就 buy DC 啊，系嘛？咪其实好奇怪喎，我又觉得点解咧？系咯，即系点解咧？明明喺个电影度都系 Marvel 入咗先噶啦，你一定噶啦，咁点解会 DC 可以抢到摊嘅咧？我都觉得好神奇。 嗯， 但系如果你话老翻，其实 佢合作得好。 啲人。如果漫画那个范畴，如果老翻漫画，其实是 DC 入先的 哦，系咪啊？哦，如果从漫画，哦，咁啊，即系因为 嗰阵时呢个十零年前，好啱，啱啱开始国内嘅消费上升嘅时候，有啲系漫画系将成个 DC 故事揾人完全画过， 吓、啊、 一模一样喎，但系画过， 系佢画晒仲中国冇 照抄嘅。即系你当东方，你当当年香港东方融咁啊？ 唔系我唔明喎，咁佢但系里边啲人物变咗乜嘢先？ 一样系真系完全照画一次。 咁照画一次，咁里边又叫翻做超人蝙蝠侠，咁做咩？ 我唔知道，我冇睇字嘅睇。 咁你起码都火车侠变高铁侠啊，系咪先？如果你叫翻变翻做，连个 logo 都冇改， 漫画嚟啫，佢将 咁唔使画过噶。 点解要画过？我真系答唔到你。 系嘛？ 佢又唔係日本人嗰個畫過，日本人畫過係將啲角度 去畫。呢個你可以聽日咧，聽日係啊，呢個聽日喺個聚會度，大家可以慢慢再研究嘅。OK， 係嗱，要交代翻最後一樣嘢啦，正義聯盟啊，咁最後就話即係好似點樣，好似冇出現過呢個眾義堂咁，咁最後蝙蝠俠就走翻去自己間大屋度，原來佢係用佢自己間大屋改造就咪眾義堂嘅。而家呢個交代就係咁樣。 唔係，佢有講明嘅係眾義堂嘅設計，一張圓台擺六張凳。 唉，但你点样睇佢个门口都唔只系众义堂啦，系咪？ 系咯， 系咯，即系好明显个众义堂，如果要起翻嗰个样，就要起个座嘢噶啦，就唔可能用佢间屋度整嘅。 系，咁跟住要搬上人做卫星噶咯。 你话用翻笪地都仲得，系咪？嗰间屋用翻就唔似嘅，始终系咯。咁不过到时睇啦，咁佢都系一个叫做铺排啦。咁同埋佢都话咗要整多啲凳咁。要欢迎多啲新成员啊嘛，咁即系话仲会有其他人啦，系咯，咁就叫做开咗一个头俾你啦，咁啊大家再追啦，咁 好，有冇嘢要補充呢、這個？差唔多啦，係咪？我哋都嚇。 冇啦。 要補充呢個正義聯盟嘅呢一集啊。 差唔多 啦。因為我哋聽日仲要聚會啊，所以其實仲有啲乜嘢，喂，仲有傾唔完咁都係可以傾嘅，咁大家嚟到我哋聚會。